悼念朝鲜人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征遇难者慰灵祭。8月6号在日本福岛县群山市的朝鲜人被强征遇难者追悼碑前举行，由总联福岛县本部和日朝友好福岛县民会议主办，有福岛县的总联工作人员、同胞和学生以及日本团体成员参加。